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王慧林、梁文道和邓文涛。文道开始前一刻还在打哈欠， 对、 啊，也是昨天晚上刚在台北演讲。 对， 你跑台北宣扬什么去了？ 就宣扬这个统一中国。 说的 对，你们两位都是我们有秘密使命的嘛？就像慧林，这个我们中国人民也送你去英国多年读书，就是为了现在让你了解他们的底细。 哦，对， 哎。最近你知道这个中美中欧这个贸易战呢、让我这个极为感冒。 哦，是吗？ 我先帮关你什么事？你在家，你在家手工做纺织品， 你是搞出口生意 贸易、哎？ 纺织工人跟我利益密切相关。 哦、是。 你知道我那天看那个薄熙来部长转达温家宝总理的关心，就说你这个欧美这么一干呢，影响我们1500万人就业。 对， 我就有回，你知道。我从小就在女纺织工人的包围，当纺织女工的包围之中啊， 是工人的先锋了。 我们家就，你知道，像这个中国啊，这个你像石家庄，我的老家，那就是个纺织大城，多少人以纺织为生啊。小孩们都知道， 是吗？ 现在我不清楚，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一说你是哪的，我是棉一的，我是棉六的，国棉一厂，很多城市都有国棉一厂、国棉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你想这一个城市多少人都是纺织。所以那个时候纺织女工的形象戴着白帽子在那个机床旁边，那在我幼年的心里就跟那个白衣天使是一个类型的。所以现在欧美你这影响纺织女工的生计， 你就不干了， 我就感冒了。 还没发烧吧？没有，在英国我是感觉他们对于中国的那个态度，中国人的态度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因为你去很多我接触的英国人，他们去买东西，在超级市场买东西，现在都是流行很大的那个超级市场，都是什么纺织品啊，什么包括那个内裤，都是中国来的嘛，他们觉得很好便宜啊，这个很好啊，对于他们来说，消费是买这些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呢，他们很有一种心理，就是说现在中国人不只是做那个贸易的这纺织品嘛，比如说他们已经打进了他们一些主流的职业，包括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他是拿了奖学金，英国的奖学金呢，去英国念书，英国念书念法律，一般很难打进那个法律市场，包括我读了那么多年，我其实 你是读什么的？ 我是读法律的 啊、 我就是知道 回家去了，回香港了是吧？ 对，就是去了英国就觉得，哎，怎么我还是低人一等的感觉，因为我毕竟不是英国人，但是他们哎去到那位同学去了那个英国念书之后呢，英国的一家最大的律师行就请他，而且是说也是保送他去念博士。 哎呀， 所以呢你就看见到他，我们中国人已经打进了英国一些上流社会的一些职位，所以他们就很害怕，所以这种又爱又恨的那种复杂心理看起来就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就变成哎好像来入侵我们英国这样子。 哦，你觉得这个限制纺织品呢、 对呀、 背后隐藏着的是他对中国人的一种爱又恨。 对呀、那种心态是。 甚至于说中国人在他本国抢他的饭碗。 对呀、 你比如说像前两天无疑不是见了一个美国来的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吗？古铁雷夫还是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 古铁雷斯。 对，古铁雷斯。然后他就跟无疑呢表达一番话，我觉得他说一番话是好像很痛苦。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也要了解一下，在中国啊，你们是体谅不到、感受不到我们在美国所感受到的压力的。你知道这番话很有意思。 什么意思？ 你再看，他因为讲道理来讲的话，其实你现在欧美要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是讲不通的，因为你们一天到晚讲自由贸易，对不 对 ？那么第二，其实现在就算跟世界贸易组织很多规则来讲，他们现在这些做法都是违反规则的，但是他们就是所以要你体谅，要跟吴仪说，哎呀，铁娘子，你也得体谅一下 我们状况。 体谅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知道欧美啊，像英美这些国家，它是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国会议员或者有很多政客，他是从不同的地方选上来的。他那些也有些地方，就像你老家石家庄一样，是纺织品干起来的， 也有很多纺织女工。 哎，有没有想过，那人家那边也有很多国会议员跟你一样，是对这个纺织女工充满了情感跟爱慕的，你懂吗？ 他 看着，哎呀，当年我们 感情好厉害。 对，我当年小时候看见纺织女工，他妈现在都失业了。你想象一下那种感情。于是呢，这些人就要把民间的这种情绪，要带到这个政治上面。所以现在他们感受到这个压力是这种压力，就是说他美国国内或者欧洲很多的纺织工人失业， 他就觉得是你亚洲人特别是中国来抢走他的职位，因为你们东西太便宜把他们都打垮了。那么再加上他民间还有很多情绪，就像刚刚慧琳说的那种对中国的那种恐惧，那种、莫名其妙这十年之间感觉到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升起来，它到底是什么国家，怎么回事、 我说他们这也是让我觉得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哈。你说这纺织品它还不是一般的产品、纺织品我一下就想到当年丝绸之路啊、他们欧洲的那个商人罗马呀、什么的通过阿拉伯、那家伙冒着生命危险一路死多少人，就是要我们的丝绸。当时丝绸在欧洲那个时候一开始少的时候当黄金一样的价格要咱们这纺织品，现在改了。而且你像说，但你说这自由贸易，当年咱们那个紧锁国门闭关锁国的时候，你拿军舰强迫我们放开是吧，现在我们真放开了，吓得又是这种。 而且你说回来，你知道当年啊罗马人啊就是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丝绸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接触、那个第一次接触也是很让他们害怕，他们是吓坏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知道罗马在帝国成为帝国之前有个所谓叫共和国时期，共和时期有三大执政官，后来就是凯撒了，一个很有名的凯撒的两个死敌，一个叫庞贝，另外还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另外那个家伙就我忘了他名字的家伙，他当时是带着一支罗马军团一直打到波斯，后来打败仗还死在那边。那么他死前据说他的罗马军团呢跟波斯人打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幕让他们很惊恐的事情。什么事情？就在沙漠之中行军，突然之间波斯人是四面八方围上来，而且围上来在阳光底下，他们不晓得带着一些什么很特别的军旗，那个军旗说在阳光底下会照射出非常奇怪的光芒，使得那罗马人一阵晕眩。然后后来就发现原来那个东西就是丝绸。那么当时罗马人没见过丝绸，波斯人已经在用中国来的丝绸，后来罗马人回去就想这怎么回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第一次接触丝绸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触的。 而且那时候 是忘了祖宗了，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不是锁国，任何人做贸易就直接从路上也好海上也好直接 都卖给你啊， 就都卖给你啊。 对，但是做的方法不卖给你、 当然不会这样子做的方法，但是说你要做贸易中国人是一般是最 自由，那时候中国是很自由 随便来啊，你有方法就来，中国商人我有方法我就卖东西去波斯卖东西去印度，那时候是最自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反而来说我们不搞自由贸易那讲不通、 所以我觉得像慧玲你在这个英国多年，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背后实际上不是纺织品的问题， 对， 实际上是他们现在欧美国家的人对中国人的感情的问题。 对，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太复杂，因为以前中国人给人的印象呢，一般都是很肮脏，都是不讲文化。但是原来有一批是很好的，在海外念书的，很有文化素质的，开始来抢他们职位的话，他们就很害怕，就觉得哎，哇，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来抢啊。包括我的律师，现在因为像比如说英国医生不够嘛，也有人念医生也过来，念博士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像我在念书，我在考博士之前哈，我在学校待几个月，图书馆去坐下来，旁边都是哎，不是讲普通话，那么厉害，不是说博士后研究啊，或者是说念那个博士啊，有时候是念讲师啊，包括我学校的中文系，只有一个到两个老外，其实全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教中文。所以看这种形式，是一种很大的形式，很大的社，这个社会那个团体都是中国人。所以从他们角度来看，哇，怎么一大堆人在学术界都是 看一片形势大好。 对 他们的角度， 如果你是老外，你是白人，你想去念中文，以前是什么？以前你在大学念中文系，很多都是老外，我们叫做中国通，就是英国人的，英国人去懂。像我的大学的导师都是中国通。就是一种外国， 以前那个港督也是嘛， 对， 魏一逊， 对，都是那种中国通，白人念中文、念古文、念普通话什么都行。但是现在你去了，就是直接面对，喂，怎么来个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 而且白人很少嘛，都是中国人。当然你讲的对了，叫中文当然是叫中国人。 老外学成中国通都没饭吃了， 对， 因为中国人来了。这叫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刚才听文道讲啊，说是这个 咱们抚今追昔啊，说是今日中国的这种处境，日本也碰到。 当然了，因为你现在想想看，记不记得八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本很有名的书，那个书的作者叫傅高义嘛，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日本第一》。嗯，这话好像好久没人提起过， 或者是说向美国说不，还有 对向美国说不，对不对？这都是 石原慎太郎好像 哎， 日本可以说不啊。 对对对对，你看像当年啊，这个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气势，就跟今天的中国很像。那么当时呢，就日本的产品也是横扫全球，而且日本也经历一个形象转换。怎么样转换法？就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前，那日本产品像今天，很多人是抵制日货，但就觉得哎呀，那日本产品实在好。那过去不是这样，日本产品 Made in Japan 的意思就是那是伪劣产品的意思。对， 日本过去也是生产假冒伪劣。 哎，你不是 原来大家都一样嘛？有什么谁瞧不起谁？ 对对对，都是走同 一条路 的。那你以前日本东西啊，就出了名的汽车。就开车要是撞车一定死，那么穿什么他们日本做的衣服一定烂，都是这种东西。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慢慢变化，然后日本产品大举进侵全球市场，于是美国人当时也很恐慌，后来还拍了一些电影嘛，那些好莱坞电影，我看过这么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很可笑，就说一个日本公司汽车公司在美国开厂，然后所有的工人对这个上级都是毕恭毕敬，突然来了一个老美的小伙子，以那种美式的个人主义的英雄风格，就颠覆了他整个工厂。但在那个电影，你看到他们投射出来的日本形象是什么？就是日本就是一群的军队，对不对？你们会 有个性的，一般一堆人，所以一般就是鞠躬。 对， 做事情像机器人一样，完全是没有那种感情。 对啊，就你比如说我记得去看一些，去跟一些日本老板吃饭了，什么？他们吃完饭出来的时候，那些日本餐馆的人啊，是在你离开饭馆很远之后，他们依然成一个扇状，这个工作人员、服务员在扇状，在这个大门口两边列队，然后慢慢的目送你离开，然后再排队回去，这是个军队。那么现在呢，这就看到八十年代。老外对日本的印象就是那是个军队来入侵世界各国，但现在轮到中国了，但中国比日本更可怕的是什么？ 不像军队， 不像军队，像蝗虫。军队呢还有纪律，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是怎么样？是没有纪律的，或者像刚刚慧玲讲，那唐人街遇到是脏乱，非法的事情干的特别多，但是什么都能干。律师他们也能做，医生他们也能做，非法的勾当他们都做。 卖假烟嘛，你在很多唐人街，我走过，那旁边走过，有个人就讲，要不要烟？我问吗？是什么？因为以前伦敦唐人街是香港的地方，都是讲广州话的，突然之间来个普通话，哎，这定一神，他说要不要烟？大声一点，我说哎，不要不要。原来是听说看报纸才知道，他们是卖的是假烟，是卖到唐人街， 就把伦敦搞得跟福州火车站。 所以他们就好奇怪嘛，所以老外就印象就不好，有一些就觉得哎，怎么卖假的东西，怎么你们都是做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的家庭主妇不就是爱买这些东西吗？ 对啦，就是 这样。你别看老外，就好像我原来还觉得他挺理想主义，他不是。到了香港，你看都往那男人街、女人街跑、 对， 那都是冒牌的。他跟那正义在哪儿呢？ 对，冒牌劳力士啊什么的。 对，讲出来当然是说买正牌的。 对对对对， 一边就是嘴里就是手里一边买的，嘴里边骂你们中国人还就爱卖假的，就爱造假的。 所以这也有一个问题，你就看到像日本呢，我觉得值得参考的是什么？它八十年代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当然它后来被美国打击得很狠了，它日本经济也垮，但最近几年日本又有点复兴的迹象，而且最近几年外国的年轻世界各地的人呢，对日本的印象有很大的变化。你坦白讲，你像现在我们跟日本之间那么多的冲突，那么多的争议，你去问问老外一般年轻人，假设他完全不知道你在争论的是什么东西，你要他完全凭印象去打分，他觉得他比较喜欢哪个国家，认为哪个国家有道理点，可能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后来啊，他有一个软文化的一个外销。什么叫软文化外销？当年是产品技术使得他去侵占全世界的市场，但是现在日本的漫画、动画、游戏机各种的潮流商品使得全世界的年轻人是为之疯狂。那么现在你想想看，一般的美国，我看到一些美国的年轻小伙子、欧洲年轻小伙子，都是看日本漫画、日本电影、日本动画长大的，他们就觉得日本是个很有型格、很有魅力的这么一个国家。你反过来讲到中国， 你说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对他们来讲，要不然就是很古老的一些东西，他也搞不清的是什么东西， 看不懂， 看不懂。 对，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赤裸裸的，对他们来讲，那叫经济入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接下来走下一步，文化产业就很重要。你比如说哪一天，如果这个老美的小孩，他们都是看《锵锵三人行》长大的，哎呀，这种， 觉得那哈，这个好，这个我这个不远，全球化了。 哎，慧琳，你说美国人，你在英国、欧洲多年了哈， 对啊， 你觉得美国人和欧洲人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美国人是，其实是时常我经常说的，这比较天真。怎么比较天真呢？比如说，我以前看美国电视新闻。每一天都有一个新闻是说我们美国工人怎么样受到中国工人的打击，就是失业。 嗯， 每一天都有，难怪刚才说嘛，那美国政府说，哎，我觉得我很大压力。但是在欧洲呢，他们就不是像他们那么天真，就相信电视讲的那一套。他们其实是欧洲人是比较浪漫的，就觉得哎，什么东西啊，哪来主意？你那个东西好，我就用了。而且他们就觉得好的东西就用啊，为什么你要拒绝一个中国的地方？但是而且他们对中国文化是有一种很深层的一种尊敬。 对，欧洲也是，这是有年头的。 对，你看法国、中国去年就干了一个很好的那个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但是法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这些东西是觉得很好，原来中国文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一套了嘛，也有新的方面，也有旧和新的一种交替的东西，那对法国来讲是一种冲击嘛。 对， 但是对美国来讲，他们反而旧的新的就不懂。总之而言之，我看电视看到你们中国工人抢我们美国人的饭碗，就觉得很气， 我就很不爽。 对啊， 那欧洲工人是不是这方面投诉也很激烈？ 其实欧洲人早已经不做这些什么纺织品嘛，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就把那些纺织品放在东欧嘛。 对， 那目的是这样，我先把我自己的门就是关上，不让你中国这个纺织品来，然后呢，我就把我的企业工厂放在波兰，放在保加利亚，放在罗马利亚，因为他们现在是准备变成欧盟嘛。 啊， 放在那个地方的话，就一样那么便宜嘛，就是把你中国排除出去， 跟你中国货差不多便宜。 对，是欧洲人是有这种比我们这个蛊惑的那个做法，就是其他人看不到，美国都没办法往哪里跑嘛，就一定要你中国来，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太好受这样。但是欧洲背后他有这种想法 啊，有这种想法， 对，都不跟你讲嘛。但是你看电视啊，看电视你就感觉到东欧人现在是变成欧洲的大后方， 对， 支援他们所有东西，包括装修。我在英国看见最流行的是什么？装修工人是波兰来的人，手艺好，时间好，交货准， 对， 都是波兰人。 对， 比如说对买皮鞋都是西班牙， 对， 西班牙人是这样。 中国的装修队也。 你可以入侵欧洲，你的意思是 算了吧？中国人，反正我们家用过那些装修队，那家伙真是不敢赞美他们。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听你们两位刚才一番议论啊，我也有一个感觉。 嗯， 你看人有一种性格叫自闭。 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也可以有，你好比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对我的看法和你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 嗯， 可我也是干这行干了很久之后，有一天才突然明白， 嗯，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大家怎么看 你。 你知道中国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无知无觉了。你可以，你像我经常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 但并不会因为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人家对你就没个印象。 当然了， 而这个印象从哪儿来的呢？不光是做生意赚钱的事儿， 对， 你得从文化上，就咱讲，我得有个人格， 对， 哎，我得让你看见我是一个美好的人， 对， 这样你才能接受我的产品，或者说感情有了，形象好了，谈什么事儿？你像比如这还要拿主持人举例子是吧？ 对。 但是观众对你印象好了，你是个不错的人，对吧？那你胡说八道什么也不行是吧？我就这意思。 所以我刚刚说这种软性的这种文化的软销啊，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因为将来比如说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功夫在这方面，那是很重要。但问题是，你比如说像现在中国对外的形象是什么？一般老外怎么看中国人？你比如说最简单，我很喜欢看旅游指南，我有个嗜好， 我收集很多外国出版的关于香港跟中国的旅游指南。为什么？因为我要从这旅游指南里面去看老外是怎么看中国的，他觉得中国有什么东西吸引，然后来中国有什么要小心。你就发现里面常常说，比如说中国的厕所情况是怎么样啊、来中国要怎么样小心，不要买到假货，都是这样的东西。你想看，如果这样的话，外国人对你的印象是怎么样？你本来你比如说你纺织品，那么打击到他们的纺织业，但是你再加上这个文化印象都不好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的那种恐惧惶惑的情绪。 所以说这个经济起飞啊，文化说这个词儿好像挺大哈，其实就像你这么说，就从上厕所的卫生习惯开始， 当然 从我做起，从每个人做起，最后一个民族的形象就会慢慢的转变， 当然 是吧。 其实很像韩国的状况，韩国以前也是像日本，在十年前给人的印象就是假货什么东西， 对。 但是现在他们文化做得很好， 嗯， 比如说我在英国， 音乐啊电影， 我在英国买那些 DVD， 因为英国很多店都是有一些外国 DVD 放在里面，放的最多的都是韩国的 DVD，旁边就是我们中国的英雄啊什么那些片，那香港以前七十年代那些功夫的片都扔在一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